龙之声广播电台。之声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开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之声广播电台的这次华语广播。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播放永恒不灭的革命颂歌《金日成将军之歌》。 接着播送永恒不灭的革命颂歌，真正的精神之歌。新闻：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马赛克壁画分别建立在黄海南道丰川郡广岩农场、安岳郡义农场、山泉郡古县农场和黄海南道农村经济委员会连平研发农场。马赛克壁画落成典礼在上述单位举行。秋季全国协力展销会2023从13号到20号在很多参观者的关心下圆满举行。展销会期间，各生产单位和相关单位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把重点放在解决有关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品种的科技问题方面，广泛进行技术交流，还积极共享和转让了成果和经验。科技发表会上，女生冬季皮鞋图案和儿童冬季棉纱设计等一些方案被评为优秀。闭幕式20号在平壤站前百货商店举行。闭幕式上发表评审结果后，向优秀单位和参加者颁发了奖状、奖章和证书。美林骑马俱乐部在朝鲜劳动党关爱人民的莫大恩情下圆满建成后，有人民幸福的叫声不断传出来。亲爱的金正恩同志在主体102年2013年10月20号来到美林骑马俱乐部，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党曾经承诺要毫无惧色地建设一座值得向世界夸耀的骑马俱乐部，并送给人民作为礼物。”这个意图终于得到了出色的贯彻。美林骑马俱乐部是综合性骑马服务基地，有骑马教育和运动所需的一切条件和环境俱全。过去10年来，有各基层劳动者、青少年学生、海外同胞和外宾前来度过愉快的时光，共达数十万人次。国土环境保护部门根据秋季条件，扎实地推进防治林火工作。 为了防止林火发生，若有林火发生就迅速加以应对，国土环境保护省采取一系列实际对策，全部掌握危险处，及时解决防火线维修和设置中的问题，加强森林监督员作用，增强林火监视哨所，要求居民严格遵守入关秩序。与此同时，还充分具备防治林火用运输工具，以便一旦发生情况就立即动员。黄海北道致力于药草圃和药树林营造工作取得成就，到高黎药生产管理局分期按年度制定药草资源营造远景计划，及时进行技术指导，以根据地区特点适时播种和种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具体的了解和掌握各市郡药草圃和药树林营造情况后，对广泛采用先进栽培方法的工作投入了力量。黄海北道用正确的方法来推进增加药草资源的工作，今年大量种植桔梗、山楂树、山楂榆等药草和药树，还切实采取防治病虫害和自然灾害的对策来提高成活率。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是由崔青梅播送的，感谢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下面播送女生重唱《命运和未来都寄托给您》。 琴线上弦乐器合奏，即为上天。听众朋友，下面播放卢峰独唱和伴唱《阴暗阴切》，第三段歌词大意如下： 元帅您和蔼可亲，江山好温暖。元帅您领导英明，未来好灿烂。元帅，您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幸福。天和地有一个心愿，共祝您平安健康。请欣赏器乐曲《我国的蓝天》。 唱《驴唱不唱》和《南山合唱》，献给党母亲的歌。 下面请听吕松重唱《永远跟随我们党》。电台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听众信箱节目时间到了。这个时间里，给大家介绍我从一些听友最近发来的电子邮件。先介绍一些听友发来的第一份电子邮件。北京市听友熊浩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每一次听到金日成将军之歌和金正日将军之歌，就可以感受到热血和力量。同时祝贺朝鲜运动员也在近期的杭州亚运会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五位男听友在电子邮件中表达他喜爱朝鲜音乐的心情，说自己很喜欢朝鲜音乐。他自2016年3月来到中国北京学习深造，一直收听朝鲜之声的各种节目，是一名朝鲜留学生给他配上《人民的欢喜》《宁死不放弃》《革命信念》等朝鲜歌曲的，那些歌曲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台向发来第一份电子邮件的听友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并希望之后能保持联系。接着介绍一直和我台保持联系的亲友们发来的电子邮件。广东省听友陈宇昂抱着对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无限敬仰之心，写了一首诗，题目是《金日成花颂》。他在诗里写道：不灭之花金日成花永不凋谢，盛开在朝鲜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心中。 黑龙江省听友王永志发来了9月29号我台广播收听报告。我台向积极支持我们工作的各位听友致以友好的问候。通过各位亲友的电子邮件，我们可以充分了解到了外国朋友抱着对我国和我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收听朝鲜之声、浏览朝鲜之声网站的心情。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我台一些亲友部分发来的电子邮件。那么今天的听众信箱节目时间到此结束，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下面请欣赏舞曲《姑娘识别》。播送女生六重唱，青年们跟着党向前进。 Thank you. 下面播送五分五重唱《篝火》。听众朋友，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华语广播到此结束。我台所用频率和时间如下：中国关内方向，北京时间5点到6点，北京时间6点到7点。所用频率是98.75千赫、11635千赫。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所用频率是7220千赫、9445千赫。中国东北方向，北京时间5点到6点，北京时间6点到7点，所用频率是7235千赫、9445千赫。北京时间13点到14点，所用频率是7220千赫。94.5千赫，97.30千赫。北京时间16点到17点，所用频率是7220千赫，94.45千赫。东南亚方向，平壤时间12点到13点，平壤时间15点到16点，所用频率是13650千赫、15105千赫。平壤时间22点到23点，所用频率是11735千赫、13650千赫。感谢收听，再会。